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富贵如云烟，沧海一变桑田，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每当想到明天，每次回首从前，总是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换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我们好久不见，我们相遇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 建议大家把这首歌的歌词翻出来，您稍微看一看，我觉得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歌词能够带给您一些小小的启示。 是的，还有差不多6个来小时，风风雨雨的2018年就要过去了啊！因为这两天朋友圈里啊，经常会发各种各样很有创意的那个送2018迎2019的各种动图。 哦，是吗？ 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虽然大家发的都很雷同啊，但是至少大家对2019年新的一年的开始充满了期许。 是的，翻篇的这一天好像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周一。虽然周一我们还在休息，但是我们会发现身边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上一个节目有一个人就走了，对吧？我一看，哎呦，这平台上都疯了，真的。感觉就真的要走了一样啊。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整个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在2019年其实有一点小小的调整，但是整个动作并不大。尤其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在2019年会持续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块下班的。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当然我们是有主题的，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要盘点一下2018年值得吃的一些餐馆。 是的， 当然两个小时可能说全面了也很难，但是至少我们能说一部分吧。 对， 同时呢，其实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就是2019年您最想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比如说，哎呀，2019年啊，我打算结婚。那个时候2019年啊，我准备生一个孩子，就类似这些愿望，对吧？2019年，咱都聊聊。 说句实话，都还没顾上想2019年我要干什么呢。 啊，真的吗？ 真的，我最近一直琢磨的就是想着怎么把2018年先过完了。 马上就完了，因为今天晚上 晚上你想我们文艺广播是陪着大家跨年嘛， 哎，对， 所以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是不一样的景象了。 是的， 而且到了今天晚上九点多之后，我们的直播间里应该是好朋友云集。 对，没错，而且呢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将会有几场算是什么呢，分场的活动啊，到时候也会有连线，我们用一种诵读的形式，用声音来陪伴各位度过2018年的最后这几个小时。 是的是的是的，来吧，先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固定老嘉宾，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著名的节目，资深的美食节目十全十美节目的导演赵雪莲，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哎，大家好，先跟大家说新年好啊。 还有一位，刚刚是播完了吧？ 没播完呢， 没播完呢。 还 你看他多盼着赶紧播完。 哎，真的，哎，真的，看刚开始你弄的那个整个感觉啊，特别像录播的， 是吧？ 然后现在，哎，你 这么精致呢， 带回直播了。 好啊。我们欢迎最近一直在热播，马上第一季就要播完了，但是第二季还在筹备当中的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也是北京社科院漫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聊会玩》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我是杨元，明明是最会聊的。 来啊来啊，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份奖品，啊，当然这个跟你们俩可能关系不大， 没关系， 跟他们俩关系特别大， 嗯 啊，就是一个是咱们的博士后，还有一个是明明， 对对对， 哎，这个是有点关系的。 是的，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儿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有37家分院都可以用 啊。这个 维哥为什么把我排除了，我家有一猫啊。 好吧，你们三个人都算。 想要得到这份礼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回复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疫苗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2019年您的计划，您的最大的计划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字倒不一定说我特宏伟啊， 是的，是的， 但是你觉得很重要， 嗯， 对不对？比如说我要生一孩子，嗯，或者说我要让我的孩子上到哪个学校， 嗯， 或者说我自己要买一辆自行车，倍儿好的自行车，嗯，或者说我要让我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嗯， 或者说我要在我的职位上有一定变化，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啊， 嗯， 来一块儿聊一聊。当然呢，伴随着您的这些大计划啊，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其实是回顾一下 是 2018年我们都吃了些什么，在吃的这些东西当中哪些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 嗯， 好不好？来吧，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2018年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美食是什么，也可以来说啊。咱们谁先来？ 那我先来吧。 您先来 啊。我因为我写了一篇公众号已经发了， 哦， 因为我就是不是说就是像咱们节目常规的那样，就是说哪些值得推荐，不是，就是说一些我自己能给我惊喜的。因为很多做美食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好推荐给大家，但是呢并不能给我带来惊喜了。 对， 因为它一向的都是咱们都觉得它水平很高， 是， 但是呢一直多年品控很好，但是它没不再惊喜了， 是， 所以我写的一些都是能让我就是特别觉得能有记忆能有惊喜的这种，嗯，啊， 就跟我们共同那个朋友邢娜似的， 嗯， 然后他除了开他的书局， 嗯， 然后同时呢也是一个美食的撰稿家，嗯，然后他自己那天昨天吧还是今天我忘了发的朋友圈就说了，我现在正在赶稿子， 嗯， 啊，正在盘点2018年好吃的这些餐厅， 啊， 图文并茂的， 嗯， 然后特别附了一句说。没有任何吐槽，全是好的 啊， 嗯！哎，我觉得特别好。 对对对，就是年底都还是愿意记住那些美好。 是的， 啊， 是的， 把不愉快留给2018， 特别好， 是吧？嗯， 来吧， 那我先来一个啊，丽丽豆花庄的。丽丽豆花庄，我觉得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品控一直都比较好的啊，值得推荐的川菜馆，北京的川菜馆老字号。但是呢，就是今年3、4月份的时候吧，我是看咱们节目的机器人发的朋友圈。腊八蒜肥肠， 我看完了之后，当天他是中午吃的，我下午看的。 当天坐飞机就去南京了 啊？没有，就我当天坐飞机就去广渠门了。 哦 啊，我真是下午两点多看见的，下午五点多吃到的，就是去执行里，因为确实是你想那玩意儿就好吃。第一肥肠那油脂感，而且丽丽，你对丽丽的这个操控能力是信得过的， 对 吧？ 对， 然后这个肥肠的那种油脂感，以及它越嚼越香的那种口感，我觉得那个它应该叫嫩中带韧，带咀嚼着让那个滋味越来越深入的进入这个味蕾。然后而且呢，肥肠这东西咱们都知道，它需要一些后味的东西，而且呢需要就是说醋蒜这种东西给它复合一下才更香。但是腊八蒜那个醋香蒜香会比普通的搁弄点蒜泥啊搁点醋会更好吃，所以这搭配也特别特别好。确实我觉得特别惊喜的一个菜。 嗯 嗯， 叫 腊八蒜肥肠， 饭馆叫 丽丽豆花庄。 丽丽就在广渠门吗？ 广渠门外啊。 哦， 嗯， 好好好。 嗯，这估计是熊丽姐姐特别熟悉的地方。 是是是、 啊、 她混那片儿。 是是 嗯 嗯， 好。 我刚才想，就一开始的时候，李维哥说，我每个人都在那个朋友圈里发各种动图，倒逼二零一八，说雷同，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就发了一个，跟大家一点都不雷同，因为我呀，每天都拍一张故宫的角落照片，然后呢，我今天就把这个这三百多天，当然太虚的就没要，然后晚上拍的也没要，就是这个拍的还行呢，剪了一视频，56秒，就是我觉得我这动图应该是全北京独一份的。 这就说明干一行爱一行， 嗯， 对吧？ 嗯， 他本身做电视的，所以人家剪成这样的小片儿，我觉得好，应该是手拿把钻的事儿。 啊，这还行吧，就是有的时候还真是2019年的愿望，我希望我能够拍出不歪的故宫角落。然后刚才跟博士说呢，我其实早就剪好了， 是是， 我躺着剪的，你知道吗？躺着剪，然后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怎么是歪的呀？就我拍的时候就是歪的，但我没觉得。后来我又觉得想凑合了，就这么着吧。后来呢，就强迫症，你知道吧？想不能，2018年最后一张卷子，咱不能这么交。我又翻过来重新剪，重新剪完了以后，我就把那水平线打开。可是300多张，调到最后，我就是看着水平线，我都不知道哪是那个歪，哪是不歪的了。后来刚才直播前还跟那博士说呢，我说你看这就这么着吧，能凑合吗？博士也没说话。反正我觉得我决定这么凑合了，一会儿直播。完了以后我就发送，就怎么着了。嗯， 其实我真心希望你们应该这样、 嗯、 就本身你们是做哪一行的、 嗯、 然后就最好偏那个。你比如说你是做美食节目的导演，好，那我们专门出一个比如说电子台历， 嗯 啊，或者什么，然后每个月啊都以一个地儿的主打菜为什么什么，然后让大家一个月一个月的。因为我昨天在看一篇报道，然后我看那篇报道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字号、 嗯、 什么同和居啊、 嗯、 什么什么等等吧，就这些，连二友居都算在那儿 啊。 基本上元旦的和春节期间的包间全满 啊，那肯定、 对对、 啊、 就是连散座也就仅剩一丢丢、 啊、 至少90%的散座全都已经预定预空了、 啊、 就剩一点了、 嗯， 然后再其次呢，说咱们就不提是哪家了，人家老字号就是专门出了一人家自己的台历，那个台历啊里头可能有人自己餐厅的 logo 啊、 嗯、 主打菜呀、啊 嗯、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您除了看这台历以外呢，人家每个月有自己的一个主打菜、 啊、 然后呢这个主打菜您就可以啪这篇台历撕了，这个月人家那儿的主打菜同时还 下是吗？ 啊，就还比如说打折 啊， 这个免费、 啊、 类似这种，哎，我倒觉得挺好的 啊， 人这种思路也不错。 对对对， 好像跟我拍故宫角楼没什么关系啊。 不是， 我 希望对吧？啊，您做美食， 我以为您让我每天拿一菜举着一块拍角楼呢。我真的觉得我2019年我。即便是出差我都会让我家人帮我拍一张的，就是绝对是2019年首先要不歪，做到不歪、 嗯、 而且最好我觉得能固定到一个点儿，比如都早上8点拍，我今年这个拍因为是无心拍的、 嗯、 都拍到前两礼拜前了，然后有朋友说，哎，你这这么多张了你还剪一视频吧，才剪，然后就出现那构图不一样。 我明白你那心思、 嗯、 啊，那个新的一年你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 上新了角楼，这个你参与。 哎，对，我也得请那个杨博士跟我做顾问。 哎， 我顾问什么呢？就是每天你上学，不是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会有什么？ 不，你的标准就是今天这有点歪啊， 就别歪。 来，让我们的赵导说一下，你最希望大家吃到的2018年你觉得很惊艳的饭馆。 我觉得那个2018年有一个，我觉得2019年也可以继续吃，就是蒸菜。哎，现在不是看这个煎炒烹炸什么焖什么溜吧，就这么多烹饪手法吧。你要说香肯定是炸，你要说那个鲜，我估计就可能是 生鲜， 对，生鲜啊，生的。那我真觉得蒸菜可能越来越适合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这把年纪，还有就是工作节奏特别快的人。 它是四川的蒸菜还是比如湖南？ 对，湖南、湖北、四川都有。但是我吃这个呢是四川的蒸菜，每一个菜就拿一个小瓦罐，然后搁着原汁原味，还特别容易消化。我还问过那个营养老师，他说这个蒸菜对人体是特别好，容易吸收。所以我觉得今年是因为我以前觉得蒸菜吧，就是淡了吧唧，也没什么味儿。后来我发现是我对他们误解了，就是今年 有味儿特厚的。 对，有，他会给你打一个蘸水碟子。尤其今年我不是去那个四川待了一阵儿吗？出差，然后我就发现当地早点是真横，然后都吃这蒸菜。所以我觉得那2019年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吃蒸菜。2018年我的一个新发现就是蒸菜也可以让我吃得很舒服。 谁家的呀？ 有一个叫纯蒸世家，望京有一家，那个我元老去是宋庄。 嚯，真远。 就是有点远，就是我不是老去天津玩嘛，然后回来路过那就吃一个。老人孩子特别适合，他们家有那个鸡汤，超鲜。哪天咱们团一个鸡汤局可以去补一补。 对， 是， 就开年的时候是得需要点鸡汤 啊。 好冷， 我觉得咱俩这个反应特别像鸡汤一样。 对， 虽然说内中营养丰富，但是表面上还是 很寡淡， 比较平静。 对，确实没什么兴趣。 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说到那个味儿厚的那个膘肥什么驴火啊，什么九转大肠啊，还有这个 九转大肠行。 对，我觉得你们就是特别行，所以咱们特别适合一块吃饭。就可以点到各地的招牌， 都能尝。 对， 是不是？ 对，没错、 吃点你的解解腻，吃点我们的长点肉， 进一个烧瓶帽，然后咱们就兵分两路了。 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这儿见。 就跟前几天我们几个人一块吃饭，小胖我呀，什么浩洋，我们几个人吃饭，然后吃的那个工体里的三样菜 啊， 然后我还跟小胖说，我说人浩洋吃不了辣， 嗯， 没关系，特别好， 嗯， 所以坐那儿以后，我们就什么鹅头啊，什么兔子头啊，什么的，然后浩洋点了一盘青菜吃， 芦笋百合 啊，也挺好， 哎，挺好，挺好， 挺好， 挺好，挺好， 嗯。 来吧， 那我再说一个， 你 再说一个， 你 他刚才误解我了，他说就咱们就喜欢什么九转大肠啊， 不是，您还喜欢牛排。 你看都是后证，我马上说一个就不是的， 哦， 就是鱼，而且是这个就是完纯鲜味的，就是没不放什么调料的烤鱼。 我印象最深就是他上一期说的，说他吃了一鱼，然后说什么多巴分， 对对， 什么 多巴胺在脑后分泌，我就说的就是那个普希金咖啡馆，莫斯科那个普希金咖啡馆， 是还得买张机票去俄罗斯吗？ 因为我去了，不是咱们这期不就是盘点这2018吃过的 自己个儿 啊？那我一会儿说一四川的 啊，对，你不是去大凉山了吗？对啊，就是自己，就真的，我觉得就是，去莫斯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你甭管是说是那个白兔餐厅，说是据说是全世界第15排名，啊，还有是特别奢华装修的那个图兰朵，都比不了这普希金咖啡馆那个烤鱼。那个鲑鱼那个肉那个细嫩咱就不说了啊，就是那个他不是把那个中间那主刺要去掉吗，里头再塞上蟹肉泥，然后拿刀切一下一叉子放了嘴里，哎呦，那个确实是我就吃懵了那感觉。你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吃到 最我有吃顶了的感觉 啊，那个我常有啊，那个确实吃懵了，就当时脑子就是空白的，就想吃吃吃吃，就是特别快乐兴奋的那感觉。 哎呦， 就是多巴胺，我就觉得就从这儿 冒出来分泌， 呲出来。 嗯，不是呲出来，是冒出来，冒出来。呲出来，呲出来。 我 就没那么高压，关键是。 我就是觉得吧，当你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而你就正好吃到了，都是特幸福。你像我这两天，我就特别想吃那个凉皮儿， 嗯， 特别想吃。然后我又没空，这两天不都赶稿子，尤其是我那编辑，他要旅游去，你知道吗？我就提前给他把好，我都没空去，我就点一外卖， 嗯， 大半夜的点一外卖，我特别感谢那外卖小哥，我觉得这一年就靠他给我续了命了。然后吃到那个凉皮儿，我也有那感觉，我觉得特开心，就脑子里面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刚才要干嘛想不起来，写什么稿子 就不知道 想不起来，哎，对对对， 空白了， 我连我儿子边上我都看不见，我就特别专心的吃我那凉皮 儿了。 我真的特别感谢那个外卖小哥。然后再一个呢，我真是觉得当你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恰好吃到了，都会有这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是是是，来吧来吧，我们也共同分享一下听众朋友说的，比如说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想吃到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位是 Espresso， 他说2018年我最爱吃日料了。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之后吧，因为马上到广告时间了，我们二位也会给大家推荐他们吃到的2018年的不错的日料啊。 Espresso 说了，平均啊1个月3到4次日料，他觉得呢是低油低盐，吃起来比较健康， 是是， 特别好。 哎呦真好，看来2018年挣的不少啊，是吧。 Roy 说了，2019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买房子， 看来要结婚。 哎呀，祝愿你愿望成真。 肯定可以，没问题， 嗯， 真的， 一定能成真的。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哈，一秒入戏，说一下建行的事儿，这个很容易完成啊。 今天咱们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回顾一下2018，您吃了什么好吃的，让您至今难忘？另外呢，我们也展望一下2019年，您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些计划和心愿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就跟许愿池似的啊， 哎， 希望大家所有发上来的愿望都能成真。CHWL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一应俱全。现在购买管家帮礼品卡即可享受买赠优惠，最高可送15000元。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我国七岁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黄工，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问候您一下，这个您辛苦。今天是今天是节假日啊，也要祝您新年快乐。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北京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今天夜间呢，前半夜还是阴天为主，由于水汽条件不太好，没有这个降雪。后半夜呢，天空逐渐转为晴天，还有弱冷空气会影响到北京，会刮起二三级的小北风。预报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零下十度。明天白天呢，是疫情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有望上升到零上的一度。这也是降温以来啊，这个可以上升到这个第一次，第一天，也就是明天第一天能上升到这个零上的这个温度。但是呢，由于这个小北风带来风寒效应，所以户外体感温度啊还是在零度以下。所以啊，明天白天呢，在北京地区游玩了，还有户外活动啊，仍然还是要注意穿衣保暖。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明天是元旦假期最后一天。强冷空气啊，对我国造成的这个降温的影响呢，也趋于结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将会陆续的缓慢的回升。像刚才咱们说的北京，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啊，从明天的一度，逐步回升到，周五的零上三度。像南方的合肥呢，最高气温呢，也从明天的三度上升到周四的九度。上海的最高气温预报从明天的六度，上升到周四的十度左右。那么从全国的雨雪情况来看啊，明天呢，在新疆的北部阿尔泰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雪天气，在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小雨，而且这个西南和华南地区这个降雨呢，在节后啊，还会这个降雨的强度呢，会有所加强，并有向东扩展的这个趋势，比如说像广州，未来几天呢，断断续续的都是有小雨天气，像广西的桂林呢，未来几天也是断断续续的小雨不断。总的来看吧，明天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啊，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节后呢，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又将开始新的一轮这个降雨天气，那么有计划游玩了，还有这个出行的朋友，还有请多多关注啊相关区域的最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提示和分享。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小的愿望，也希望您呢捎去我们对您以及对其他同事的一个新年的祝福，希望大家都新年快乐，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谢谢您，黄工，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小爱说了，2018年印象最深刻的是11月底在波士顿吃的龙虾啊，因为身体原因，整整一年都没有吃任何的海产品。当吃到龙虾的时候，满心的幸福。2019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脱单，希望可以和那个人一起旅行和分享好吃的， 多好， 是， 全是甜蜜感， 嗯， 真的， 龙虾也是鲜甜的。 啊，我记得当初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人小爱专门发了一张在波士顿吃龙虾的那个照片， 哦，有点印象，啊， 是是是是是，啊，而且真的，我老希望，比如说新的一年，我们车玩乐大搜索，我们希望在19年的时候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嗯， 而且更希望在通过线下活动的同时认识更多的朋友， 嗯， 而且这些朋友当中可能有单的。 嗯， 通过我们的节目变成双的了， 是是是。 然后他们如果要 吃喝联谊， 对呀，啊，然后他们如果要是啊办事儿啊或者什么， 嗯啊， 咱们一块儿免费可以当个司仪， 对， 是维哥和敏敏老师去给他们当主持吗？ 可以有。 你看，到我跟那个博士， 要再 我们俩， 你们俩要干嘛？ 没有我的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情。 我们都没有办过婚礼，这个可以有博士 啊？不可以有？ 你看你平时请他们吧，啊，都不一定请得着，这是他自己说的。 请得着，请得着啊！我请维哥肯定请得着，是吧，哥， 这个， 啊？你看看， 这个 就是 好吧， 啊？来，那个另外一位呢是魏啊，那前头还有其他的英文字啊。他说：“我希望19年自己和家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哎， 多好多好。” 是啊，小松也说了，这个愿望更实在一些啊，而且比较好达成。2019年，我就想把宝瑞啊、门丁里啊、牛街祥云轩的门丁肉饼我全尝一下。今天晚上第一站啊，东四宝瑞，然后去天安门跨年。 多好， 哎，这个愿望马上就能实现。 就是就是， 人就是马上就要实现了。 嗯， 对 呀，啊。 赶紧啊，那个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出来2019年自己的梦想心愿的朋友，只要发，95%都实现啊！ 真是脱单，我们都能帮您，是吧？可能能帮您选吧选吧吧，至少 啊，你问问是男的女的， 女孩， 女孩 倍儿漂亮。 嗯，我还刚想说，我们台里头好多未婚女青年呢。 别瞎拉， 啊！不不，说实在的啊，那个，咱们。就是咱们节目的原来的那个各种活动我都特别愿意参加，特别有意思， 嗯，对 啊，而且就是这种我记得是约会主持人当年有， 对对对， 当年是社长去的嘛，其实并不是真的要约会主持人，是那个男孩要跟那女孩求婚， 对，有， 就是在那个哪儿，那个电视塔， 对， 是求婚吗？ 对，求婚，求婚， 过周年， 求婚， 啊， 然后啊， 哦， 然后那个社长帮的， 社长就是把女孩送过去，然后本来以为他要跟女孩吃一顿饭， 对， 结果呢，女孩说哦，那男孩要给他求婚，社长就特别尴尬的走了， 嗯，啊，是吗？ 真的是翻译，你想啊，人家那么甜蜜，嗯，社长坐那啊，你们都挺好的， 他可以马上变身主持人呢。 主持一个求婚仪式吗？ 有时候有主持人 求婚这个事儿， 你知道吗？ 啊就是、 真的真的真的， 特别社长那个嘴脸， 就跟我参加婚礼，我最讨厌就是主持人那个环节，你知道吗？不过现在还好啊，现在如果 你主持的多了，你就觉得还好。 不是、啊，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在婚礼上啊，都是展现自己的。 对对 对 对， 有好多婚礼搞得跟演唱会似的。 哎，对对对，想想我2018年参加过两场婚礼，都是原来我的那个实习生他们结婚了，然后真的就办的，因为他本身主持人专业出身，都会唱会跳，真的就是一场晚会。你知道那新娘子还那个用了那种机器从天而降，飘飘从一个月亮的船上下来，然后 威亚就下来了。 啊，对。然后我没想到那个新郎平时一本正经的，然后结婚的时候竟然会唱歌，唱的还超好，而且不是现场还音，是现场唱， 这 现场乐队 跟他原来一本正经有什么关系？ 就没想到他会唱歌， 深藏不露 啊！对，然后我这个婚礼真的好像一场晚会，有司仪，然后还有抽奖环节，还有歌曲表演，有魔术表演，真的就是一个2个小时的晚会。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状况，就是在演出结束之前，菜都上来了，不给你发筷子。就你没事儿干，你就只能喝喝饮料，然后看演出。演出结束了以后，然后环节呀、戒指啊、什么那个打理啊，都弄完了，然后上筷子。 你这演出精彩还行，我觉得大家就是欣赏一下嘛。而且你看，男孩长得也帅。女孩长得也漂亮啊！我主持过一个这个婚礼， 注意口径啊， 特别好。然后呢？ 谁的婚礼？ 是一朋友的婚礼。他跟我一开始啊，没有给我任何流程。我说好，那你们就我随意是吗？然后你们就跟着我走。他说不，我们有一个节目单，把节目单发我了。我一看，李大妈要跳广场舞，孙大妈要弹古筝。刘大爷要拉二胡，全是长辈们。然后我说，这你不能搓着堆一块儿演吗？他们都排练好长时间了，真的。我看那些大姐们都准备的特别好，带着自己的老伙伴们一块儿来，穿着盛装，其实也就是平时在街上有的那些衣服，穿着盛装在上面表演。哎呀，底下的很多小年轻朋友们啊，可能觉得，哎呀，这和我们格格不入啊。一会儿终于来了一个属于年轻的节目啊，一个特小的3岁的小朋友， 这个过于年轻了， 上去来了一个诗朗诵， 我还以为他上去跳广场舞。 我说，哎呀，挺有家庭氛围那种感觉啊。 是 我们Omega说了，我2019的愿望就是不脱发。这个太难实现了，真的。Ducky 说，希望2019年全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自己的工作顺顺利利，国家太太平平就得了。哎呀， 放心吧，一定实现啊！ 对，好的， 来吧。 哎呀，来吧，咱们继续说2018年咱们那些难忘的馆子。当然，愿望大家继续发着啊。 那还是我先来， 来， 我先说一个日本的。 好， 邻国的这个 都说这么远的呀， 这难忘吗？你好不容易去了，你肯定得难忘一下嘛，对 吧？好吧，好吧， 对吧？这个那个北福米其林一星，好像应该是全日本唯一一个吃螃蟹的米其林一星餐厅了。就是帝王蟹、雪蟹之类的，是当着你面现杀的那种，就特别新鲜，然后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在邻国吃这种螃蟹宴的很多很多，它收费可能会比人高一块，但是其实做出来的品种啊、味道啊，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没达到那种性价比高到那个程度，但确实好。但是呢，我在他们家没有因为吃螃蟹被惊艳到，但是他们家一个前菜一个鱼被惊艳到了，但是具体什么鱼不知道，因为看不懂，问人家吧不会问，都是全是日语的嘛，根本沟通不了。而且他那个就是好像一种烤鱼之类，上的有一点汁儿，但是那个鱼当时吃完了之后就觉得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鱼，而且还是 比俄罗斯那还好吗？ 不是一风格啊。然后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前菜之后，对那螃蟹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向往、巨大的期盼，所以也有点失落。那个鱼就确实是我也同样都是有点吃懵的那个感觉啊。但是 真的老照你这样的话，那后脑勺有多巴胺奶颠飞得流干了， 但是后半年 是 下半年就没有了，就没有到那个程度。对对，那就又续了半年。 是 看看 2019年看看还能再冒出多少来， 一定有一定有、 啊、希望能刺出来啊。但是就是说到这个螃蟹啊、 嗯、 这个螃蟹，这个昨天我还吃了这种，就是松叶蟹，就是咱们那个哪儿那个叫什么街来着，霄云街15号， 对 啊，后边那里头九窑一瓢， 嗯， 九窑一瓢吃的他们那个松叶蟹火锅、 哦、 啊，也挺不错的，但是其实比日本可就便宜多了。 那当然 啊，你想他那个松叶蟹火锅，是300多吧，然后那个他要有套餐的话，再加上一瓶清酒、 哦、 这个套餐会打7折，然后下来之后是500出头。 哎，那挺好的呀， 是挺值 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你俩人两口子足够了。 对 啊，两口子足够了， 挺好挺好， 就没有其他，就是这一个火锅加一瓶酒，一瓶清酒，那清酒要单卖是300多，火锅单卖300多，放在一起就500多，500，而且是500出头，确实我觉得 挺好， 而且味道没比那个北服日本那个差多少啊、嗯、还是很不错的。 那可以去试一试、嗯、 对，我觉得真觉得这是，当然这是可以推荐的，但不是能让人惊喜的那种、 嗯、 但是确实不错。 嗯， 嗯， 好， 日料是吧？我 不一定啊。你不是说你都要说到四川了吗？ 对，那我先说一四川的吧，就觉得特惊喜。其实四川因为工作关系吧，经常去，但是呢，就是除了我老说的那建国麻辣烫之外，我这回又那个就是收藏了一家面馆，叫王麻子奶汤面。也在成都，开车一个多小时路的那个浦江，我就为了吃这面，每天就是开车30多公里。必须得吃着，就是它其实你看有什么特别，也没什么特别，它就是在那个一个巨大的锅里面不停的在翻滚，然后那个面汤就熬的跟牛奶一样，然后它呢给你会也是打一个小调料碗给你拌的那个面里，就叫王麻子奶汤面，全是当地人跟那排队吃，人家就卖早点，十点多以后就没有了。生活特别的安逸，然后那奶汤面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到我们公号里，然后好多人们跟哪儿吃，我说我特想把这挪到北京来，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它有两个口味，一个是麻辣的，一个是鸡汤的，那鸡汤就特别鲜，然后就老人和孩子不能吃辣的就可以吃，然后呢像我这种无辣不欢的我都点两份，点一辣的点一不辣的，但是你一定要先吃这个，就是先吃这辣的，因为我开始就先吃了一个不辣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辣的就特别辣，但我要先吃这辣的呢，我就觉得这不辣的刚好给我中和一下，还可以他自己腌的那个青辣椒的小咸菜，非常便宜，12块钱，吃的巨丰富，还可以点那个蒸菜， 哦、 蒸的各种部位， 是在 有荤有素， 是在哪儿？四川什么地儿？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浦江。 哦，那就在边上吧。 对，往机场走的那个路上，那个方向。哎，真的太值得去了。我要是2019年要是可以的话，我争取跟那老板好好商量商量，在北京开一分店。 对， 那我觉得其实在北京开一分店未准能就是特别好，因为其实很多南方这种上山下乡的这种好吃的特别特别多， 是 但是就是因为 你是说水土吗？ 店租高，他不值当弄，经常很多好吃的就只能在当地吃。 是的，是的， 这很遗憾。 而且来了以后不好注册。 对， 我所谓不好注册，你想他也叫王麻子，北京也有王麻子， 对啊、 人北京王麻子弄刀的，弄得挺好的， 让他把麻子点了。 叫点王麻子是吧？ 就是 好好好 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2018年这一年真的过得就特别快，我感觉 是 一路狂奔就过来了。然后你现在想一想，那天导演跟我说今天的这个主题是2018，你盘点一下你吃过最好吃的。后来我忽然想起来，就是因为2018年那个出差的时间没有以前多了，反而在北京的时间多，但反倒吃的东西不如以前出差吃的丰富。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越是在身边的，反而你就觉得哎呀，这隔三差五都会有一顿。 对， 但是呢，你要是走到大好河山去，我那天你没见过的就有很多。 就是你比如说北京人就每年每礼拜都去故宫吗？不可能。 对呀、 对吧？ 对呀，越是身边的、可能越不珍惜。 对，你像我妈好像60多了还没去过景山呢。 她一定不唱歌。 不是，就是说就确实越是身边的越觉得 啊，那么回事。 但是我真觉得2018年啊，就是从这个，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发掘好吃的，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的这个心胸比原来开阔多了。就是在吃上面，以前我会觉得这东西我，比如肥肠，我不爱吃，我就特别抵触它。但是你们可以爱吃，没问题。但是2018年，我忽然就想起来，我为什么不能尝一尝呢？ 哎、 对吧，人的口味要宽一点、 哎就是就是、 心胸宽一点、 对， 提高了太大一步， 是是是， 境界是吧， 是是是这一年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没白做， 哎还真是真是、 这就类似于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非黑即白，就这个人只要有一点他做的不好，我觉得这人不怎么样、但是能随着岁数的增长，我现在反而觉得哎呀就包容了，就是任何事情我都有一个可以解释的渠道， 是是， 对吧， 对， 就算他做的不好，就算这人那个再那什么一点，我就啊肯定是因为家里怎么怎么着了、肯定是因为单位怎么怎么着了，我都理解我都理解、 而且你说吃这东西多主观呀，你比如说我可能不爱吃甜的，你们跟我说那奶酪怎么怎么着的好，我根本就 get 不到这个点。 你可以看我们表情， 我不喝酒，那我也看不见你那个什么按呲出来呀、那一点都不没有画面感。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可能会跟你掰扯，哎这酒有什么好喝的，这甜的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就长蛀牙 对吧，我会跟你掰扯。 长蛀牙这块不用指我 还有就是你比如你跟我说你可能以前经常会有这种，比如咱们就说这个铜锅涮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房菜单，都有自己爱去的地方。以前我跟你掰扯，哎呀那什么，那你们要说哪儿，那是我觉得哪儿可能更好，我觉得青岛更好。现在我一般就觉得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是的， 只要你觉得开心，你吃得高兴都好。 你可想就类似于说咱们给大家推荐咱们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也许听的那个人他本身就不好这口， 对， 也许他的口味可能跟咱们又不太一样，他吃完了以后反而觉得很一般嘛。你想那天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就去朝大了，然后正好赵导隆重介绍的那儿有一家专门吃日式拉面的店，后来我还跟家里人说，哎，我说雪莲同志隆重介绍说这家面不错，然后特别一看门口小椅子都摆着，哎，我说你看这么多人排队，我说值得吃一下，哎，吃了，真难吃， 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日式拉面，我可能自己它一般般，感觉我更爱吃奶汤面和打卤面、炸酱面，我真是一个中国胃。但是我就看很多朋友都喜欢，那我觉得我去吃了一下，也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心情不舒服，我觉得那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 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味儿，有的人就喜欢吃酱，有的人就喜欢吃香菜， 是的， 没有对错，没有黑白，你开心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幸福的感觉大多都是相同的，就是你看有人在莫斯科吃了鱼，多巴胺分泌的滋了出来，你在家吃 冒没滋啊， 冒了出来， 哎， 你在家吃了一碗外卖送来的凉皮儿，依然也冒了出来，对吧？所以幸福的溢出来的感觉其实挺简单的， 对， 对吧？那不需要它跟什么时间呀、金钱呀、谁坐在你的对面什么，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就是自己在那一刻的感受， 好， 对吧？ 为了多巴胺，我们接下来还要送出不是奖品， 为了能健康的冒出来多巴胺， 是 啊，我们送给您由美联众和送给您家的宠物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有37家分院都可以使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疫苗啊就可以了。大家吴江给我们发来好多照片，说土桥有一日料叫渔者，鱼是钓鱼，渔夫的鱼 啊， 渔者自助，哎，好吃，经常去啊，带朋友去之后呢，朋友比我去的次数都多，隔一段时间我就想，我们看了一下这图片啊，不错，哎呀，你还真别说，这上来的这个东西卖相还行啊，还不错。好的，好的，大家在2018年有什么这个觉得让您吃完之后，现在依然还记得的，其实很难。我 对 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想不起来。

恭喜大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18年最后一期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两位非常熟悉的嘉宾在最后一天陪着我们啊，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 哎，大家好，大家新年好。 还有特别棒的一档节目十全十美的节目导演赵雪莲。错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而且隆重也介绍一下，我们的赵导在2019年会上一个新的节目 哦， 叫《上新了角楼》。 哎，对对对对， 对，历史顾问是杨元， 是是是是， 制片人是维哥， 我呢？ 您是那个就掏钱的那个？ 哦，赞助 赞助 赞助商，配音。 哦，配音 配音 配音、 啊、终于找个给钱的活了是吧？真是今天呢我们来一块儿接收一下大家对于2019年的一些展望。2019年您有什么大的计划小的计划也可以啊，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呢您2018年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或者说2018年让您特别感动的，吃到这个多巴胺往外冒的那种感觉，就幸福 学会了 洋溢的感觉， 学会了吧？这个词儿用的多好、 啊！有什么样的美食让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您可以跟我们到微信公众平台来一块儿聊一聊。刚刚说了好多了啊，有这个本国的，也有国外的，等等等等。我说一个离得近的，这个咱都能吃着，而且呢，这两天这么冷，特别适合大家吃。当然我在节目里边也不止一次说到这家店了，但确实是特别爱吃啊、只要是想吃辣的火锅了就一定要去他们家 啊，王刚博 霄云路王刚博、这个火锅当然推荐的东西有很多啊，之前我们也都推荐过了，但有一个我记得我只说过一次，所以次数有点少，这其实是一种吃的方法。 不会是小酥肉吧？ 那都好早就推荐过了，咱不说那俗的，咱说当然也很好吃，一定要点啊，趁热吃也可以，泡在里边对， 我就觉得泡不到里边，咱们试过多少回了， 几乎是就是上来就没有那样吃最好、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吃了两次好像都把上面那个花椒粒儿都给省了。 没省啊， 那我怎么吃的 上次 都没有。 上次你去了，这不是咱俩碰见了吗？ 啊， 不就那回吗？不就上周吧。 有啊，上 有啊。 哦，那可能、 你吃的不细致， 对， 你太囫囵吞枣了。 说一个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家一般吃火锅的时候会点鹌鹑蛋啊，建议您去那儿之后一定要点鹌鹑蛋。咱先不说那儿的鹌鹑蛋有多好，不是说人家那鹌鹑是在什么山里养的、天天散的，不是这个啊，就说吃的方法，把它的那个鹌鹑蛋，您一开始上来之后就。倒在那个 辣锅 里边，一定要倒在辣锅里边，就那么煮，你就吃吧，先吃别的，千万别着急捞啊！等到吃到整个饭局的大概七成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吃两个小时，大概吃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候，您这时候捞起来那鹌鹑蛋，您尝一尝。好吃极了， 就正好卤进， 关键是还捞得着吗？都煮俩， 捞得着， 那你得老拦着 约束大家， 对对对， 不要再先吃， 对， 谁先捞谁买单。 对，就这时候真的心急吃不了好吃的鹌鹑蛋， 嗯， 就一定要等着，尤其是最后啊。最后您再吃也行，也更好吃。因为有一次，为什么说就真是无意中发现，到最后我们都吃不动了，但里边还残存一些鹌鹑蛋， 是 都没人捞嘛，我就捞起来一看，哎，色儿还不错，哎，就跟卤过的那鹌鹑蛋一样， 尝了一个，哎呦，皮儿是脆的， 嗯， 里边的那味儿已经完全进入到黄里边了， 嗯， 你想得多好吃。 于是你就拿鹌鹑蛋溜了溜缝。 Yes。其实没缝可溜了，就是往上面又堆了几个，但是 张嘴 太好吃了， 最后吃的是鹌鹑蛋， 这叫兔蛋，是吧？就真的， 嗯， 这是一个吃的方法， 能想到， 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 说的这个啊，说他们家也是，就上次咱们碰见那回 啊， 我后来就是没吃了，就打包了， 嗯， 那个嫩牛肉， 哦， 回家就涮了一下，稍微涮了一下。但是我没蘸料吃，因为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 嗯， 也没有那个辣锅， 嗯， 就是拿白水，开水涮了一下，到断生微微带红，然后再回锅炒一下，拿沙茶酱炒了一下，也依然非常好吃，而且是拿那个什么椰子油， 哎呦， 拿椰子油回一下锅，然后再搁点沙茶酱，哎，确实是，那个肉，关键是肉特别特别嫩， 是， 你要自己买可能买不到那么好的， 对对对， 这个确实，再做一遍特别，依然非常非常好吃。 对 对， 嗯，其实真的，赵导，你有时间可以去那儿尝尝他那些素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也不错 啊。贡菜， 我去呀。 不，比如说，那你肯定都没点那个鲜的那个腐竹， 嗯， 叫十秒腐竹。 啊，你吃过？ 我应该是吃过的。 真的吗？ 我吃这个重庆火锅啊，甭管在哪家， 嗯， 我一定吃的是两样东西啊，三样吧。平菇，然后腌过的那个辣牛肉， 嗯， 然后宽粉儿。我有这三样，我就已经是那个啥什么，就已经往出冒了， 啊， 你知道吗？ 吃的都是三样菜。 就是其他的吧，啊，对，多巴，我就往出冒，其他的我也吃，但是我就特怕别人捞我这几样，我就上来我先煮完就是烩菜， 哦， 乱炖，我就先捞出来，我都吃饱了，我再看别人有什么煮的，我再吃点别的。 看出来了，赵导无论怎么吃都是按麻辣烫那种吃法，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确实好吃， 好， 味儿也很足。 2019年还是跟我们一起吃吧，我们绝不会抢你那三样的。 对， 行，那你鹌鹑蛋给我留着， 没问题，可以分你一个。 嗯， 一个多大个鹌鹑蛋？然后我觉得呢，那个，2018年呢，我觉得火锅是我真的是永恒不变的。我觉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吃火锅。 嗯， 吃火锅我就这么几家，王刚博肯定是好吃，是我喜欢吃的。 嗯， 这个电台馅呢，就是特别火爆，我就去吃了一回， 嗯， 就跟打仗似的。然后我希望以后能有个就是长得瘦的人可以先吃，饿的不行的人可以先吃，这么一个规则就更好了。 嗯， 因为一边饿着一边等位太痛苦了。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铜锅涮肉，我常去的什么秦艺草原呀， 嗯， 啊，老门框呀，这都是我常去的几家。然后呢，火锅呢，好像是我开始觉得，比如一个火锅一个面，我觉得是北方人的那个专利。可是后来真的是，你看，就是以前我没有去外地上学的时候，我觉得火锅就是铜锅涮肉， 对， 没有别的形式。 嗯， 我去四川一上学，哎呀，这火锅还有辣的呢， 嗯， 还有鸳鸯的呢，还有拿签子串着 吃，冷锅什么的等等， 对，还有什么冷锅串，哎，一下就开拓了，你知道吗？就人生有新的目标。然后那个面也是，我觉得北方人他会做面嘛，对不对？什么串面呀、打卤面呀、炸酱面呀，就后来发现南方人做面， 南方其实更丰富， 真的是太丰富了。就像我这种特别能吃的人，每天就陷入选择困难症，因为他们有好多浇头，然后你这个也爱吃，那个也爱吃，我就会跟他们讲，能不能给我煮一两？但是我吃个四两也到头了。然后第二天再去吃，然后就去吃另外那几样浇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更加觉得这个南北方就是各有所长，以后我们也不要南北方之争了，各有各的好，每一样都会吃的。我们这个您再说一遍您那个术语， 多巴胺， 哎，这多巴胺 想抱突泉， 哎，啊，对对对对对，都会往出涌。然后2018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我们家来讲，还有一个那个重大的那个，是我儿子竟然学会撸串了。就以前他小嘛，就不让他撸， 完了学坏了， 就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真是， 就是他特别爱吃，然后每次吃完就跟那个猫一样。就是你说小孩不能吃撸串吗？我开始这么想的，我觉得烧烤。后来我一想，咱们的祖先，咱野人不就是烧烤吗？ 嗯， 是吧？我查那历史资料， 就因为是人类吃熟食肯定是先是烤， 哎，对呀，啊， 然后有容器才会煮， 啊，对，啊， 会隔水才会蒸，然后发现油才会炸，到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有炒，很多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炒。 对，你看啊。我这个上新的角楼必须得博士做历史顾问， 看你这个歪不歪，对吧？ 对，看着歪不歪。然后我就觉得，就你就看我儿子吃东西，你会发现小孩太纯净了，他没有吃过这个，他觉得就他那个表情就好像那个什么氨已经都分泌了，不行，哎呦，这么好吃，他也不说话，就那么特别认真的吃。现在在换牙嘛，还没有门牙，就完全就是不符合 后槽牙旅。 哎，对，所以那个脸上全是那个印儿。就你看他吃这么开心吧，你也不想再说他了。我就更加觉得就是心量再宽一点，开心就好了嘛。 就是就是，哎，真的，除了为人父母懂孩子以外。我们另外一款 APP 也懂没关系啊，今年最后一趴了啊，明年还有哈、 有 来来 来，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参加很长时间了啊，就是王校长一人一万那个抽奖，但是我有疑问哈，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的，这不是歧视我们吗？ 不切切，人家解释了，是因为男性用户话都少，在微博上吧又不活跃，可能被当成机器号就给过了。 这机器真是不懂我，沉默是金，不懂啊。 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全懂，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的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给放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 哎呀天哪，贷款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你操心啊，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全都认证了。 哇，那能借多少钱呀？ 信用快贷最高可以达到300个，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最高可以达到1000个。 我的天哪，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哦。 要不就手把装修的这也来喽。 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住上了吗？ 哎，就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款到期，我拿这钱好装修呢。 哎呀，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啊，这肯定利息高，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个，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到1.2元啊！ 哎，不错呀！哎，那办起来容易吗？ 简单，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哎呀，太好了！哎。有联系电话吗？ 详情请您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好了， 接着说啊，那个接着说，我就是惦记着，就是这个从我儿子看这撸串啊，他这个就是 怎么还这个 没说完呢。那样那个2018年把这尾巴这句号画好呀。 好，特别好，给你15秒开始。 嗯，这小孩最喜欢吃的那个烤串这么几家，有那个赤巴，然后还有那个秦西草原，然后还有老门框，还有一个你都没想到，那个三五堂也有吧，在那个国贸饭店里头。 他连煎饼都做那么好，应该有串。 对，哎呀，那孩子也特爱吃。 嗯， 管记吃吧，昨天晚上我儿子去吃了，然后那个他们我们正吃着呢，然后旁边那桌的客人突然间不认识啊，给我一张优惠券，我以为他掉，我给他，他说不是送你的，我一看说吃到288能送半打鸡翅，然后我们就去结账去了，然后结了278，差10块钱，然后我就奇怪为什么送我，然后人家就笑，就我们太能吃了你知道吗，人家四个人一买单买100多块钱的，我们俩人买了200多块钱的。就是 你跟你儿子俩人吃200多， 对，三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怎么吃。 儿子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哎，还是得计，他可真没少吃。 哎呦， 然后 现在这烤串看来是菜贵啊， 是 你是不是净点什么烤平菇啊、 烤土豆啊、 烤土豆啊、 烤粉条啊？ 哎，还真有烤粉条，他们家这有一锡纸粉丝，特别有意思，纯粉丝没有肉，那吃起来跟那个蒜蓉扇贝似的。 哇， 嗯。 蒜蓉扇贝主要是吃粉丝的、嗯、跟扇贝其实没什么关系。 其实赵导不容易，就是他能吃素的他都能吃出肉的来。嗯，感觉啊，嗯、 对对、 哎、不容易， 真的特别像 其实更不容易的是他儿子，你知道吗？他儿子你也就撸个串儿，撸出了帽的感觉、嗯，对吧？而且前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嗯，儿子生病了， 对， 说哎呦病号饭，我仔细打开一看，嗯、哦， 全是汉堡， 没西贝打包的，嗯、 对对， 就是可能是叫的外卖吧。 对对， 我说就这您还好意思发朋友圈？ 没给他吃方便面呀、 啊、这也就发在朋友圈。 哎，行， 我希望2019年 母爱特别伟大， 我希望2019年我能经常给我孩子做饭， 特别好，真的真的， 这真是一个大愿望。 许愿池里水花溅起来没有？ 连声都没有，告诉您啊。 真的，你想像杨博士，然后像小胖，这都是在家做饭，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 哦，我觉得他们俩特别不怕麻烦。 不是， 怕麻烦 啊、我老觉得会做饭的人，那应该就是对生活有一定的品质要求的。 是， 真的真的。 主要是心量得大。你看，一是你得自己不怕麻烦，任劳得任怨。你不能看你做饭，你就埋怨，因为家这么多人，怎么就我一人干活啊？这不行，一定要任劳就任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心量得大。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我们孩子他爸，他要是做饭，他手艺还行，可是他做完饭，他做饭一个小时，我收拾厨房得仨小时。哎，但是我不能有抱怨，哎呀，这做的真好吃，人家做饭给我吃，我这身怀感恩之心。 说好了，2018最后一期不吐槽的，怎么又开始吐了？ 没吐槽。 要想是不是、嗯、你收拾厨房虽然三个小时，但你的劳动是可替代的。但人家做饭一个小时，但是这个劳动是不可替代的。 外卖，外卖还及时呢。 好吧，好吧。 再说一个2018年的一个、嗯，就是希望延续到2019年一个好习惯、嗯。以前呢，因为工作觉得自己年轻啊，就不好吃早饭。2018年真的觉得自己有点那个什么，还是得吃早饭。嗯、然后2018年我就觉得。糖油饼给我18年的非常深的印象、嗯、我因为这糖油饼跟这个冯怀山老师结了缘、嗯、虽然以前也拍过他的芸豆卷什么，但是确实因为糖油饼还是咱们节目在节目里说糖油饼有个地儿说错了、嗯、后来那个冯老师就跟我微信特别详细说怎么做，然后我们俩结缘写了一本书、嗯嗯、后来呢我就把咱们北京的这个糖油饼我真是特认真都吃了一遍，嗯确实能够上就登榜的都很不错，没有不好的，就是有排队长排队短的， 对， 就看你掐功夫去呗。 好，来，那接下来给你30秒的时间、嗯、说一下你觉得可以再次去品尝的早餐地方。 我迅速的啊，曾盛奎糖油饼，皇城小院三里屯店糖油饼，哎，那是纳威监制的，据说、哦。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老去的那个三五糖糖油饼，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黑窑厂的糖油饼，还有那个紫就是咱们老 紫光园， 还有紫光园糖油饼，这都是我常吃的。 我补充一个，烤肉碗早点。糖油饼， 烤肉碗也有早点。 那个烤肉碗早点非常好，我特别爱吃烤肉碗的。哦， 离你家有点远。 不是，烤肉碗有那个好几个店呀，有那个哪儿的？ 就我们家那边。 对对对， 乐 坛那个、嗯，而且那个北京桥也有一个。 哦，那是最近的一个了，哦、那可以 早上去那儿、哎。 我说这家店肯定是好吃的哈，我就说那个我的那个半圈能吃着，哎，对，然后这是早点，我觉得这糖油饼是非常非常暖心暖胃的，特别甜蜜蜜一天。然后还有就是包子。2018年，就是有一个包子店，著名的包子重返了我们北京的这个餐饮舞台， 对对对， 就是这个西四包子铺。我正经去排过两回队，2018年你们还没吃上吧？希望你们2019年能吃上。 有啊，现在还那么排队，还是那么排。 我吃两回都是，而且我觉得下午去比早上去更容易吃着。嗯 嗯，因为早上排的早，他们10点多就去。嗯排队的， 哎，这样，下次你再尝尝人家二友居新开的那个 肉饼店， 好呀好呀， 真的 就在那个哪儿，就在西四那个北大街，西四北大街、 啊、 那个店就大了，嗯，而且人家可以有散座什么的， 离8条1号挺近的， 好呀好呀、啊，没问题， 你去尝尝，如果要说哇。人家这肉饼比包子惊艳，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只吃肉饼了、 嗯、但我觉得这两个是无法互相替代的，就好像维哥也帅，明明也帅，你们两个能互相替代吗？不能， 但是明明 老 排队，那我就选维哥。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2018年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2018年您吃过的至今难忘的，让您像趵突泉一样的多巴胺分泌出来的幸福时刻的这个回忆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呢，也来说一说2019年大家有什么大的计划、 是 小的计划等等等等，想要实现的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啊。 来吧，咱们最后一节了， 最后 一 节，我抓紧时间，我把我准备的还有三个都说出来。 好， 一个是牛排，因为我这西餐菜品里最爱吃的就是牛排，所以到哪儿都想尝尝牛排。比如到台北住那个圆山饭店，听说那儿牛扒馆，好吃，那就都尝尝，说不错。但是呢，很多我从到今年为止一直觉得吃过最好的，还就是 OPRO， OPRO 那个是原来的记录，但是今年突然被打破了，是变成了牛排家。牛排家其他的我觉得我吃过惠灵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等等的，但是今年突然尝了一款那个他那 M7 眼肉牛排，哎呦那个太好吃了，那个确实是打破记录，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吃过的地方都不如他们家那个眼肉牛排。为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肥瘦相间的特别好，而且呢三成熟，那个外头能酥里头是嫩的那感觉、那个油脂你吃就是那种就是酥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里头还特别嫩，那汁水横流，然后外头能有点脆有点酥那感觉，哎、真的我觉得那个就吃完了之后一直在想，虽然它没让我吃断片吧，但是这我觉得从各方理性判断来说绝对是我吃过最好的啊，比国外的米其林餐厅都好。这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那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 对，确实是。那你像我在那个哪儿今年在莫斯科吃那个白兔餐厅，那个非常贵的米其林餐厅，好像是三星吧。反正就是吃那牛排不错，很好吃，但是达不到这个感觉。这真是吃美了那个感觉。而且那汁水那真就是三分熟。这好吃，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惊喜，而且还就在身边，确实很方便。牛排家很多分店嘛，对吧？ 我们旁边就有啊。 是啊，我上次吃的三里屯那个店，通营中心那个啊，这我觉得一定要说的。 是 啊，还有一个就是维哥抑制了我的多巴胺分泌，就是那个八条一号那个葱烧鱼。他把我觉得如果我是把中间肚子里中间那根葱吃了的话呢，我就会趵突泉了。 那你跟我去吃，我是不吃熟葱。 我知道，上次你就说，但是八条一号那个确实是，也是很惊喜。云南菜馆、知道张师傅手艺好，但没想到那个那么惊喜，而且那个确实特别鲁菜的那个味道，那个鲁菜用葱绝对是一绝，这就能理解你为什么你说吃葱烧海参的时候，很多人就奔着葱去的。那海参其实倒一般。我记得原来同和居那个厨师长那于师傅就说过，说我们这儿有小两口每礼拜都来，男的吃葱，女的吃海参，好像是这个男的很照顾女士，但其实就是那男的更会吃，更鸡贼一些，对吧？但其实这个他那葱烧鱼也是那个意思，那葱要烧的那个香，葱香烧的特别好，是非常非常香的，非常好吃。 没事啊，这样，春节前 啊， 然后我攒局，然后你拿红酒，咱们去八条一号再去聚个餐。 哦，那主葱归我了是吧？ 这次归你。 哦，那又可以趵突泉一次了， 行吧？ 啊， 然后我准备分享一碗。赵导一直说的八条一号他们家专门给他做的那个 小锅米线， 我分享一碗。 你可以提前跟那个老张说，让他给你做一狮子头，他的狮子头真的是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一种狮子头。你可以，但是他菜单上没有，你跟他提前说，让他给你做俩。 是， 那就别做俩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比较钟爱的，比如说像小胖，去那儿可能钟爱的就是有肥肠吗？ 哎，对对，肥肠也是， 哎，对对， 肥肠锅好吃， 钟爱这个。嗯，然后像博士 葱烧鱼， 哎，葱烧鱼 里头那葱， 哎，然后我这次就准备跟你一块儿分享那小锅米线了啊。 那米线是溜缝的，之前您还得吃点煮饭，不然吃不饱。 有那个。 肘卷饼、 啊，对呀、啊，那这多好，那个 都是横空， 是是是。 哎，我给你推荐一个他们家，别忘了吃他们家一个素菜啊，就那个小白菜炒芸豆，这是一个云南的素菜， 也是当地菜，然后拿过来的食材是吧？ 他们家有一特点，所有的菜炒完没汤，除非是炖的菜啊。 哦、 是他、 啊、为什么会没汤呢？ 手艺啊。老张就特别自豪， 收汁儿都 对对对，全都收住了啊！ 不错不错不错， 你们传这句想着叫着我啊，我不给你抢葱。 哦，知道， 一定一定，那都大家都一块儿。 就没有你怎么吃的那米线怎么弄啊？ 最关键没有你的话，点一盘素的我们也吃不完。 对呀， 对吧？ 我们也是有兴趣尝一尝这个素 的， 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啊。说起来，八条一号补充一个那个饼， 嗯。 2018年吃了几个饼，觉得还挺惊艳的。一个是哎，恰巧我们都还在一起， 对 啊，都是在一起吃的，还挺好。一个是八条一号的那个饼子卷，就饼卷肘子， 嗯， 上来之后建议大家可以分开吃，先别着急夹， 嗯， 先尝一口他那个饼，再尝一口肘子，因为肘子也是最后拿热汤再浇了一遍，所以它还是温热的。然后那饼呢，刚上来是刚刚烙得的，外面是脆脆的，里边不是层那么厚。薄薄的两层，也就您吃那个饼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而且分开吃，一个你能尝到面的香味，一个您能尝到肉的香味，然后您再卷着吃， 合在一起吃， 再卷着吃，那就是太牛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吃的炭猛烤羊腿， 嗯， 西蒙炭烤羊腿， 对，就 在 这个博士家 建德桥， 建德桥 那边啊，就在这一个旁边， 嗯， 里边吃的。嗯，腿什么呢就不用说了， 嗯， 他们家还有做那个小龙虾，做的调的味道特别好， 嗯， 但是因为龙虾不是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吃并然吃不了那么好的龙虾，但是您我也建议老板了，对伟哥，我跟他说你可以把这做成素的呀，直接就放点什么这个 藕啊，青笋呀， 啊， 平菇啊， 对，就这些东西就很好吃， 啊，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确实太棒了。这个腿就不用说了啊，串儿也不用说了，确实好吃。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葱花饼， 嗯， 还有芝麻酱糖饼， 哎，好吃极了。糖饼一般，啊，不是糖饼也很好吃，但是 你喜欢吃葱饼， 个人偏好于葱花饼， 真的 太 真的 好 吃 了。 因为以前在节目当中，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 嗯， 哎，那个能不能介绍一个吃啊葱油饼啊葱花饼的地方？我们想了好久，好像都没有这么好的。但是在西蒙那儿吃的这哦，真的是很好吃， 嗯，就是很多小馆其实他那个饼都会做得特别好， 是的， 但是特别不易被发现， 是的，哦，是的，是的。然后有些现在啊门面大了， 嗯， 然后里头装修又富丽堂皇的， 嗯， 本身说啊我这是做京菜的， 嗯， 啊我会有所谓的脂油饼， 嗯， 会有所谓的葱花饼， 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人家 那个脂油并没有那么香。 人家的总厨就说了， 嗯， 这个太低端，不能做， 嗯， 而且这个太费手艺。 对对对对， 花这功夫卖这么少的钱，不值当的。 对， 所以都没有了。 嗯， 但是这儿吃的这个真的 是 是 是是。 所以那天我们吃完了以后，我跟小胖分别打包了一份，真的， 嗯， 值得拥有啊，值得拥有。 然后2019年他们家会上一个新菜， 嗯， 就是他们家的私房羊蝎子， 哦， 要变到菜单里来了， 好好好。 原来只是那个伟哥的爱人在家里做的， 对对对， 我们去他家里吃过几回， 嗯， 先吃羊蝎子， 嗯， 然后再用羊蝎子那汤逼出来以后打卤，做打卤面，巨香。然后呢2019年我前天听说的， 嗯， 说要做到菜单里了， 嗯嗯 嗯。 好， 前两天吃了一顿很难得的羊蝎子，也是大家可能很难能吃到。但是呢，我一直跟大爷说，我说您最好开一个这个店， 嗯， 我觉得做的太好了，尤其白汤的羊蝎子， 嗯嗯， 就是在杨大爷，杨大爷涮肉， 嗯， 然后我们就是等于几个人我们玩着就尝一尝做的羊蝎子怎么样。哎呦，一开始我是特喜欢吃红汤的， 嗯， 因为吃到了一点点红焖羊肉的那种汤的感觉，但是肉要更嫩更滑一些， 嗯， 他们一直说白汤好吃，你一定得尝尝。我一开始说呀，白汤不行，没有这味儿浓。 我跟你说，敢说白汤好的，一定比红汤好好多。 后来我一尝，白汤真了不得，它那个胶质是你、是你能尝出来的、那个肉里边的那个鲜味儿、我们说就像它的汤一样，就是奶味儿，奶味儿特别足。最关键，我最后吃的是什么啊？它那锅汤。我拿那个火锅面啊，就简简单单的火锅面下在里边、自己给自己做了一碗所谓的羊肉 烩面， 羊肉火锅面吧，反正就是跟烩面、哎呦，别提多好吃、就是真的，它是用羊骨啊，用其他的东西调出来的那个汤的味道、原汁原味、就是加了点盐，加了少许的调料、 就是肉好顶一切， 对， 真的太好吃了。 就是当然了、任何语言像小胖说的也是苍白的啊、然后说哎呀怎么好吃啊，汁水啊什么嫩呢、都没有。小熊是亲身的一个感受， 他不爱吃羊肉我记得、对吧， 他也尝了些了、哇，吃完了以后特开心、第二天都发烧了、 哎呀， 你就可想而知这 是 好吃吧， 那是羊蝎子发烧友。 我觉得食材好真的对我们这样的这个没什么厨艺天赋的人是一个拯救。 是的， 在我们那家做，就是有一朋友他在南海有那个渔船、捞上来现钓的用野生的那种鱼啊、给我寄虾，我看怎么做呀，我就拿水煮的，哎呦真好吃，我就放了几粒花椒，盐都没放，哎呦真香。 哎，咱们得跟人解释一下、人家枝花人家就说了，说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八条一号的这个小锅米线吗、人说啊，小锅米线是得提前打电话跟他们预定吗？我到了单点行吗？ 可以， 但是 随时点， 可以。 对，他们说的是我尝试的那一版，就是你也能随时点。点的时候你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您说因为我不吃韭菜，说不要韭菜，不要放肉酱，然后呢把大理牛肉的那个调料端上一碟来，再多加一盘腌酸菜，就是我爱吃的那个味儿了。 我就怕， 我建议听众朋友们把这段录下来，知道吗？太复杂了。 那人八条一号的人肯定，天哪，是赵雪莲。他们家亲戚都来吧，怎么都好这口啊？ 确实，他们家那个小锅米线，我不管前面吃了多少东西，我都成习惯，因为这么多年都得有七八年、八九年了，我就一定要最后点个小锅。如果这顿饭在他们家吃，最后没有吃小锅米线，就跟没吃一样。 好。 再来看看 Ducky， 他说今年最让我垂涎欲滴、口水分泌的一餐，就是在西安吃的水盆羊肉。还有牛肉灌汤蒸饺，超级好吃。晚上宵夜还点了外卖的炒凉皮儿和牛奶鸡蛋醪糟，哦，特别香浓。说句实话，西安我对其他的啊，不是说不感兴趣，是因为我去西安次数有限，就去过那么一次，就是凉皮儿之旅嘛。我们就几天吃了好几家馆子，所有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全吃遍了。那炒凉皮确实好吃，因为我们有一次，我爱人就是特别喜欢吃米皮儿，擀面皮儿、 我也爱吃米皮， 我喜欢吃擀面皮儿， 对，他喜欢吃这两样。我说我实在跟你有点吃烦了，我吃个炒凉皮儿吧，我觉得炒凉皮儿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哪儿都有啊，炒凉皮儿 热的， 我真的不一样，就是人家炒出来那味儿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我再告诉你一个吃法，要一个西安很多店卖的那种白吉馍，从中间切开， 夹着凉皮儿吃、 加擀面皮儿，加拌之前给你多加一勺那个带芝麻的那个辣椒油，拌好了拿那个加那饼，哎呦，这句别提了，我能吃两个，就吃好主食加主食，我能吃两个。真好吃， 就这种不太人道的吃法我一般不会尝试。主食加主食我疯了啊，真的。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吃的土豆馅的包子。就是这样的。 我今天中午吃的土豆麻辣酸辣土豆丝馅的饺子。 那也还算一 回，这个还凑合， 还算一回， 这个还凑合。 另外还有一位 PM2.5 这位朋友啊、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聊上了啊。这样。一直发了很多啊，这个回复您的呢不是我们回复的啊，是这个后台直接回复的，所以您别跟他聊了啊，我们都看着呢。来吧，最后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 还有俩没说呢， 说 你接着、 那个、 都说完啊， 你都说完啊， 说完了以后，咱们四个人都说一下19年的小心愿。 那好嘞，好嘞， 可以吧？ 啊， 好。 这个我这。那个还是咱们一起去的立的烧鸟那个味增煮、 哦、 味增煮、 嗯、 就是日式卤煮嘛、 嗯、 对吧，您咱们吃卤煮都觉得是味儿厚的、 嗯、 大部分做这个、内脏类都一定是味儿厚，但它是相对薄淡很多了，那个新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呢你就很难觉得日本日式的东西能吃出那样的东西，而且那东西说实话就那个清酒下清酒特别特别好， 嗯 嗯，这个是一个惊喜，因为也没想到会， 对对对， 会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对， 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对啊、嗯，而且确实你一说这个什么，它是来自大阪的也很合理， 哎对， 是吧？ 是 啊，特别像那个这个大阪热情的那种城市那种感觉， 对对 啊、 嗯， 还一个是那个翠园。这几年我都一直在想找就北京特别好的能跟广东啊香港啊就比较类似的能水平差不多的这种吃点心也好吃粤菜的地方少，我不好找，然后今年翠园开过来之后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跟在广东啊香港啊什么没什么变化，而且呢有很多东西我是在那边没吃过，你像那个龙虾仔的那个虾饺皇啊，那真是有人，你们都觉得那儿贵，但是你说68块钱吃个小笼包是很贵，但是六十八块钱吃个龙虾仔你就不觉得贵，对吧？而且那个汁水在那个包子里头，哎，多香啊！ 汁水能转化成你的那个吗？ 那还没转化呢，还没转化呢，还没转化。今年转化的都是鱼啊，然后还有那个蟹粉的那个意面，蟹粉烩意面那个确实也好吃，那个蟹肉啊。那个蟹籽啊什么的，虽然是海蟹的不如河蟹那么鲜，但是它海蟹它常有啊，对吧、 嗯、 那个一年四季都供得上，确实也是， 嗯， 我都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嗯 嗯，而且翠园是每次去每次都觉得吃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对， 就它值这个钱， 对，而且你说真是，我就是拿那个龙虾仔来说，68块钱吃一龙虾仔真不贵，嗯 嗯，好的啊，说完了之后我们也算把2019-18年好吃的稍微画了一个小句号、 嗯、 接下来咱们翻过这一篇开始展望一下咱们的2019吧， 嗯， 不知道几位的愿望都是什么， 嗯， 我的愿望 说出来都能实现啊， 啊是吧， 嗯 啊，我的愿望能这个健身塑形， 哦， 瘦下来， 哎，一定可以的， 你抢我的呢， 因为你不太可能， 我觉得我更需要吧， 我也需要 啊， 我也 好吧，好吧，好吧， 我从现在已经开始天天游泳了。现在 哦， 好，从外形上要变得更让自己满意， 不是外形上，是身体让自己更满意。 啊、 对吧， 年龄到了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 不是 你这个你老长那个脂肪不是什么好事， 是 是， 对 吧？ 对， 嗯， 好， 不在于外形，关键是内在。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好，来。赵导呢？ 我的愿望，我说两个啊， 嗯、 一个是我希望我19年、 还能说俩，那一会儿我再补。 19年我能真的都在家里给家里人做做饭， 嗯， 不管是给我的家我的长辈，我的妈妈呀、婆婆呀，还是给我的儿子，我就希望我能多做做饭，毕竟是个、对吧？做做饭每日节目总得转化一下嘛。 嗯。 然后第二个呢，我就希望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的这些餐饮界的朋友，不管老板还是厨师，2019年能够吉祥如意、顺顺利利的、都平安喜乐。给我们做出更多好吃的东西，让我们博士的那个叫什么安 多巴胺、 多巴胺、多冒几回。 好， 好， 嗯， 来来，哥， 那个，当然我愿望很多啊，我只是捡其中一个表达出来， 嗯， 因为这两天一直跟家里那些表弟啊、表妹啊一块儿在喝酒聚餐，然后其中我表妹夫， 嗯， 哎呀，我觉得他做的那个事儿啊特别好，他带着他们家老大。他们家老大5岁半， 嗯， 然后相当于跟他姑娘说，哎，咱俩开车出去玩玩呗。他姑娘说行，听你的。说那咱们去哪儿？说多远都行。 嗯， 俩人就直接从北京哦开车直接去浙江了。 嚯、 哦！然后以平均每天开超过600公里的速度， 嚯、 哦，两天开到那边， 两天半就到了， 哎、 嗯， 然后在那边玩了一个周末， 嗯， 然后、开车又回来了，这才叫说走就走的旅行， 是是是， 哎，真的特别好。嗯、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想起带孩子突然之间走这么远？他说因为 再过一年孩子上学了， 对， 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时间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是的，是的。 我们孩子从一岁，我开车他去的第一个自驾游就是杭州。 你看， 一岁我带他去杭州，然后我们已经开车去过杭州、山东、四川、山西、河北，这周边陕西。我记得 去年你们是去的晋国吗？ 对，马上寒假作业啊，今年我们就要去紫禁城。 嗯， 我已经约了博士，带着我儿子做一个特别的寒假作业。 哦， 嗯， 那看来前两天写的是吴三桂，过两天就写紫禁城的了。好好好， 哎呀，那最后我总结一下，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包括所有。把小心愿埋在自己的心里，并没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您已经发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些朋友，你们的愿望都能成真。 嗯，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这是因为我希望咱们身边的所有的人，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通过声音的交流，或者通过文字，我们好像见面了一样的这些朋友们，只有你们好，可能才是我的好啊，也包括我们的家人们、亲人们，身体健康，每个人。把前面的那个一做好了，后面的零会无限大的哈。正好这首歌呢就叫身边，我们呢只能通过声音的形式在您的身边待得越来越久，也希望2019年我们的声音能够继续陪伴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家是温暖的，希望家里能够疗愈我们所有的伤痛也好，包容您所有的幸福和不愉悦也好，等等等等，希望下班路上也能够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这就是我们在2019年要为大家做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2018年的最后一期，感谢杨老师，感谢措措，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晚上的9:30，我们将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叫“诵读点亮新年”，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了你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所有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眼泪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